spring is in the air. Little children everywhere. When you see them,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Goodbye, Michelle, my little one. You gave me love and helped me find the sun. And every time that I was down, you would always come around and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Goodbye, Michelle,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With the flowers everywhere. I wish that we could both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四季交替，岁月轮回。其实夏日呢还是依然在我们身边，但是秋意也开始一点点上升起来。严格意义上说呢，2018年的立秋是要在21:31，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还是他们两个交接的时间点，所以人的情绪可能会有一半是还依然火热，另外一半呢是有点秋意浓。章鱼大丸子可能最近呢就是有点这种情绪的波动，他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一点正能量了，所以刚刚那首歌呢也送给你。四季呢就是一个每个人可以发生改变的老天给我们的时间点，虽然秋天没有正式到来，但是秋天呢已经打卡了，所以呢你要如果想改变的话，今天是个好的日子。另外呢这位朋友张静之特别喜欢秋天秋高气爽的天气，是的，我们可以相信随着秋天第一个节气的立秋的到来，接下来的时光一定会越来越舒服的，所以我们也有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了。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林俊杰发来私信给我的小薇朋友说，我想点播这首歌，要对自己说，希望全新的立秋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夏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在慢慢消化，慢慢放下。 还没走到最后，请别低着头，沿途间的梦是否有些不安和迷惑，有些应该紧握，有些该放手，为隐隐作痛走过才是真实的自我。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多些幻想，少一些犹豫的途径，路不该是疑问句，要比谁都清晰。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未来就会见谜底，命运捧在我手心。

洒水车路过，冲洗城市的记忆，玻璃窗一个一个像旧电影，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当时青春年少，我们相遇太早，紧紧牵手拥 时间点非常重要，要刚刚好，太早太晚都不对劲。西西0807生日快乐，你说这个月对你来说是工作两年非常特别的一段时期，决定放下工作去考研究生，生日快乐。每个决定都付出努力，为自己想过的生活加油吧。 一样真是为把你 的《当秋天遇见秋天》，这说明又是一年过去了。对啊，还有十分钟，2018年立秋，真正意义上的立秋就会到来了。我们上半时段呢，也还有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健演唱的《懂得》。懂得有多么重要， 那是春的感觉，并非只在复苏的田野，还有风声雨声，孩子们朗朗读书声。每当夏日晚风吹送芬芳给热烈的情侣，在那潺潺水边说不完千言和万语，花开花谢，白天黑夜，一切自然又不尽然。稍作停歇，我忙碌的朋友，你追逐着季节，可看到脚下的落叶，请你不要忽略年迈的人，别问我为什么，就像白雪覆盖的大地，深沉而辽阔，时间飞快，昨天还在，转眼未来已到来，无论怎样的未来，有些事不能更改，就像你在风雨面前从不后退，只会为爱而流泪。请你不要胆怯，善良的人在黑夜里我陪你，你看天边的光或暗或明，却从未熄灭。 春夏秋冬经过才懂，四季里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每一个的四季，每一年的四季都有那么的不同。愿今年你的四季里又会多了新的记忆。此时此刻晚上的9:24，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下半时段也需要我帮忙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以后见。 十年后的今天遇见你，年少轻狂已远去，承受稳重也保持距离，吞没里千言万语。时光回到那年夏天，公车站前你笑容满面，拍拍我的头说你好吗，世界。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一群民间游泳爱好者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七年间在长江里挽救了500多人的性命。日前以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长江救援》在北京启动。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成立于2010年5月，队员来自于武汉全市多支冬泳队，目前共有35个支队1500多人。他们常年义务值守于长江汉江沿线，八年来先后从江中救起了500多名落水和溺水者。备受关注的经典特工系列新作《碟中谍六：全面瓦解》近日宣布定档8月31号全国公映。时隔三年，这部风靡全球22年依旧热度不减的超级经典 IP 再度回归。影片在北美周五上映以来，首周末三天票房突破了6150万美元，毫无悬念地缔造了最佳系列纪录。在全新曝光的定档预告中，伴随着阿汤哥飞身一跃、楼间跨越的动作场景，阿汤哥扮演的伊森亨特帅气回归，一场惊心动魄的特工任务拉开序幕。将于8月8号在腾讯视频和芒果 TV 播出的青春校园偶像剧《惹上冷殿下》举办开播发布会，主演郭俊辰、孙艺宁和马丽等亮相。《惹上冷殿下》由中青执导，讲述了司徒峰和陈青青之间的爆笑校园爱情故事。郭俊辰饰演校园偶像司徒峰，这部剧摒弃了套路化的讲述，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司徒峰等人的追梦之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立主持。 我是韩立，巧克力的立，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来到2018年正式立秋的爱得更久点。真的很高兴此刻对你说一声，愿你2018年的秋天平安顺利、幸福安康。没有什么比这些更为重要的了，一切都来得及，请调整好心态，好好过秋天。 晚安是下意识的侧影，我留至夜深，治疗失眠梦呓，那封手写信留在心里上帝，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若生命如果场电影，哦，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 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 秋意感的歌曲，名字叫做《云烟成雨》。不管你在哪里收听节目，都非常感谢你选择了北京乐广播，正在听《爱得更久点》。不睡的小星星，谢谢你把利好消息告诉我。回家路上，司机的电台正好是974，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那我就把下面这首歌送给你和正在开车的司机师傅，还有大大向日葵520，你们都喜欢在晚上听歌，而张学友，我想应该你们都喜欢。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是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像现在，只是因为你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有时候听歌真的不需要想很多，也许高明的歌者在他的演唱的过程中，就会让你突然间真的就找到了思索的方向。在黑夜里，在忙了一天之后，其实可以听听这样的歌曲，然后明白了所有的奋斗，所有的爱的缘由是什么。但愿这首歌你喜欢，也但愿刚刚正在开车把收音机的调频指针对准974的这位爱听音乐的司机师傅们啊，司机师傅能够在夜里因为这首歌而觉得很开心。 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帮助于一位叫做北京陈宇的朋友向他的女友道歉，他说我要送给我的小丫头曹文文一首歌，前两天呢我生气了，而且呢想跟他说声对不起，我是真的很爱你，希望我们能够一直好好的。曹文文这首歌，我想你应该知道他的心了。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至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五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去苏宁吧。 活动详见店内。 晚上9点45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的时间。这首歌呢是来自玫瑰石头朋友点播的，他说女儿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段时间要每天从早上8点半画画到晚上9点半，下课以后呢回家的路上，他会喜欢听电台的节目，觉得既是享受又是放松，所以想点播这首来日方长。辛苦啦，小姑娘。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弹起传奇，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 就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好觉睡醒。